心痛穿越。思念有没有终点？早习惯了孤独相随，我微笑面对，相信选择等待，再多苦痛也不闪躲，只有你的温柔能坚救无边的冷漠。 你见那一所内场 接下来的这首歌啊，来自于电影《夜宴》当中，是张靓颖为电影演唱的一首插曲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。而这首歌呢，它也用来表达自己对于伯乐湖南卫视的感谢之情。在参加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录制的时候呢，他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一个参演曲目。马上呢，我们就来听一听他演唱的这首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呢，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张靓颖为电影《夜宴》演唱的《我用所有报答爱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由张靓颖来演绎的，它是为电影《画皮》演唱的主题曲《画心》。记得有一句老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所以同理呢，画什么都不如画心最难。 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陌生。